进了殿来，爹尊呐、 下面请听孙悦演唱的《搜孤救孤》。 是叫儿难救，孤身无奈何，我只得去啊。 孙雄。赵公子，你二人死在九泉之下，莫怨我陈英的。